嘎声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红军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的目光死死地落在那一大一小两具尸体上。公孙九娘死死怪笑，笑着笑着泪水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。 看到了吗？看到你的公主了吗？ 你走之后，公主是苦苦的等你呀。当时洛阳大乱，高欢率军入城，军士到处杀戮抢劫。原先我就劝公主赶紧离开，她说和你约好再次相见，严词拒绝了我。那一夜，军士闯入永宁寺，四处放火抢劫，公主惊吓腹痛，我将其扶入行宫的偏殿的角落，生下了一女，怎料产后血崩，血流如注。怎想此时一个火把丢了进来，偏殿着了火，公主自知不可活，便推我出去，让我无论如何留条老命，将小公主交给你，还让我告诉你，她不能赴约再和你相见了。公孙九娘双目喷火，继而惨笑道：我本该和公主同赴黄泉，但怀抱着小公主只能挥泪逃命了，怎知刚出偏殿就遇乱军，将我打翻在地，将小公主活活摔死了。独孤信，你若回来，他母女如何能有如此下场？公主在临死的时候都还记挂着你，而你呢？独孤信闻言肝肠寸断，看着石床上那母女的尸体，他喊了一声，昏厥在地了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！杨炫之抱住了独孤信，转脸对公孙九娘说：你这老妇，大将军纵使有万般错，但也有他的苦衷和无奈。天下任何一个丈夫，任何一个父亲，若有一点可能，谁愿看着自己的妻女丧命呢？你何必如此苦苦相逼，让她生不如死？公孙九娘环顾着众人说：我就是要让这负心人生不如死。还有你们这些男人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恒月怒道：郡主呢？他没招惹你们，为何要劫他？我第一个仇人是独孤信，是他让我家公主苦苦死去， 第二个仇人便是宇文泰，是这个老贼毒死了陛下。那郡主是宇文老贼的女儿，怎能不杀？杨玄之转脸对慧宁说：你这老夫啊，已无药可救了。慧宁，我知你心地纯善，郡主年方二八，生来纯善，宇文泰做的任何事都与他无关，你怎能忍心让这么一个无辜女孩命丧黄泉？他在哪里？幼小的慧琳钻进了慧宁的怀里，哭喊起来： 娘，不要再杀人了，不要再杀人了，我怕。 慧宁身体颤抖着，喊着昏厥的独孤信，看着因为惊吓而瑟瑟发抖的女儿，含泪对公孙九娘说： 娘，够了。 他抚摸着女儿的脸： 这些年我们过着不人不鬼的日子，做下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还不够吗？你一直说独孤信辜负公主，说他是个恶人，但自见他以来，我深信他是一个好男儿，有情有义。你先前所说之事，也都是他无可奈何而已。杨大人说得不错，天下任何一个男子怎么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妻女遭罪呢？宇文郡主不过是个孩子，心地善良，为何拿他开刀呢？娘，不要再杀人了。 住嘴，此事不用你管。公孙九娘冷喝着： 娘，这些年我一直都听你的话，觉得你做得对，可今天我不能眼看着悲剧再来。杨大人，郡主在…… 慧宁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公孙九娘一个耳光扇倒在地。公孙九娘叫着： 你要敢说，我连你都收。 彭越见状，手持长刀骤然冲上：公孙九娘，你太放肆了！ 贼人！ 丑奴见彭越奔着公孙九娘而去，手中的重刀挥出，斩向了彭越。哒！金铁交鸣，便是彭越都被丑奴的力道逼退了五步。公孙九娘大喝： 杀了，都杀了他们，杀呀！ 丑奴闻言目露凶光，挥刀冲来，彭越接着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战于一处。慧宁见状冲过来拉扯，与制止二人： 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彭将军，我爹已经疯了，别杀他，爹别打了。 彭越大声地说：慧宁，你先让开。 爹别打了，别。 慧宁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一柄长刃自背后刺入，破胸而出。 啊，爹别打了。 慧宁回头看了看丑奴，瘫倒在地了。丑奴刺中了慧宁，哇哇大叫，接连打翻了两个军士，夺刀朝杨炫之奔来了。 放肆！ 彭越闪身而过，手中划出了一道刀影，斩向了丑奴。丑奴就地翻滚，躲过了彭越的刀，站起来哇哇乱叫，身后五六个军士手中长矛齐出，皆戳入了丑奴的身体。丑奴乱叫着看了公孙九娘一眼，口中喷血，倒地死去了。公孙九娘放声大笑，他已经崩溃了。他后退到石壁，摁了一个突石，一顶石门落下，封住了杨炫之等人来时的路。 等我死吧。 公孙九娘扯过了灯盏，扔入了盛放烈酒的石盆之中。烈酒欲火腾然而起，迅速蔓延到堆放着一墙的酒瓮之中，接连爆裂了。蓝褐色的火焰冲天飞腾，公孙九娘脚步趔趄，倒入石盆，全身点着了，变成了火人，最终缓缓倒下了。室内大乱，军士们撕扯着布帘，四下扑着火，怎奈那火势越来越大，巨大的石室成了一个火海。慌乱之中，独孤信悠悠地醒来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痛不欲生。彭越禀告说，大人，石门沉重，逃不出去了。独孤信站起来，缓缓来到了石床的跟前，对着一大一小两具尸体双膝跪地，接着拔出佩剑朝自己的脖子上抹去。 大将军不可！ 彭越眼疾手快，一把夺过了剑。独孤信无神地看着彭越，彭殿行，母亲已死，女儿罹难，活着还有何意义？不如九泉之下见他们，当面谢罪去吧。 何苦呢，大将军？ 彭越看了看那具女尸，正要继续说，忽然愣住了。杨玄之对独孤信说， 大将军，这不是你的错。 独孤信摇头， 九娘说的对，不是那负心人一个，我若在，他母女不至于惨死啊。 彭越冷笑了一声说， 大将军，你小的看倒是未必，此话何意啊？ 彭越指着两具尸体说， 此并非公主母女， 是吧？独孤信闻之大惊， 为何如此之说？ 彭越走到了两具尸体的前面看了看说， 此女虽然经过火烧，但并不严重，只是面目不全，身上皮肉伤于火者不过十之一二。 大将军，方才那公孙九娘说，公主生女是难产，血崩如注，既是如此，产门处自然与一般的产妇不同，小的方才看见此女并非有难产血崩留下的狼藉的痕迹呀。 嗯，言罢，彭越又轻轻地捧起了那具死婴说，待查了这个婴孩更是肯定啊。 独孤信将信将疑，彭越接着说，大人请看，此婴孩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不像是自然生产，脐带皆有，脱连其长，小的认为这婴孩根本就不是生下来的，而是此女死后自产门滑出来的死婴。 彭越见独孤信、杨炫之二人有些不明白，解释说，此妇人定然是身怀六甲时被火烧死的，死时孩子还在腹中，尸体放置在这地下，经受地水火风，尸体胀满，骨节分开，故而腹中胎儿产出滑落的。 杨玄之搀起了独孤信说，那便与刚才公孙九娘所说不符了。 大将军，彭殿行此说绝对不错，看来佛祖庇佑，切兰公主并没有死啊。 独孤信正要说话，就听军士在旁边喊， 大将军，慧宁叫你。 慧宁？独孤信急忙来到了慧宁的跟前。 慧宁此时全身是血，双目无神，已经到了弥留之际。慧琳蹲在旁边哇哇大哭， 大将军莫怪我娘。 我不怪。慧琳，起来没有死是吧？ 独孤信抱起了慧琳。 公主没有死，小公主亦没有死 啊。 独孤信闻言大喜，在何处？ 他们在何处？ 在 慧宁艰难地转过了脸，看着石室东侧的墙壁，颤巍巍地举起了手，在后手臂重重落下，寂静无声。 娘， 慧琳摇着慧宁的尸体哭喊不已。独孤信抱起了慧琳，看着东侧的石壁，慧宁手指的方向是一朵雕刻在石壁上的硕大的莲花。军士踉跄着奔跑过来， 大人，火好大呀，我等如何是好啊？ 此时石室里面犹如地狱，火焰翻滚，炙热无比，一帮人剧烈地咳嗽着，有人已经昏厥在地了。杨炫之率领着众人来到了东墙，慧宁指这边说明有出口，这莲花定然是打开出口的机关。说着彭越伸出了大手，在石刻的莲花上摸索了一番，但是不得要领。独孤信的大拳重重地锤击在莲心之上。莲花是半，象征四方，内有三蕊，象征三界，最终莲心象征佛陀教义，必是此处。啊！墙壁发出了一声沉音，微微的颤动了，一扇石门缓缓升起。走！彭越大喊一声，一帮人争先恐后跑出了石室，离开了身后的火海。眼前一片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地面十分的湿滑，能听到水滴的声音。独孤信觉得脸上很麻，不知道触碰了什么东西，伸手挡了挡，发现又黏又滑。彭越喊道， 点火。 火把亮起的一刻，众人的双目不由得慢慢的睁大了。杨炫之失声说，天哪，这是蜘蛛巢吗？一方扩大的空间，从地面到顶上足有三丈，可以看到上方粗硕焦黑的梁上横七竖八的交织在一起，还有无数的残石断瓦，那是永宁寺木塔倒塌下来的结果。在这延伸下来的断木之中，密密麻麻地粘连着无数根的白丝，这些白丝四面八方朝着中心汇聚着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蜘蛛网。无数硕大的黑色的蜘蛛爬行于蛛网之内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。而在这张大蛛网的中心，赫然立着一具青铜大箱，箱子上面满是符咒，生了斑驳的绿锈。箱盖放开，里边躺着一个人，应该说这个人是站在箱里的，一身如火的红衣遮住了身躯，披风盖脸，乌黑浓密的头发如同缎子一般垂下，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女子。箱子下有层层的阶梯，一直通到地面，就在那个阶梯之上站着八九岁的一个红衣女童。女童赤足而立，肤色苍白，面容清纯可爱，看着众人毫不惧怕。 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天地分上下，日月民间苦。 女童一边唱歌，一边走到了青铜箱的近前，亲密地将小脸蹭着箱中女子的手心。那是一只苍白无血色、指甲齐长、干瘦如柴的手。杨玄之战战兢兢地说，这就是唱歌的红衣女童了吧？包括彭越在内， 一帮人皆是惊慌失措。这群男人面对着血雨腥风都不畏惧的男人，如今面对这一方诡异的空间，面对无数的巨型蜘蛛，无不两腿颤颤。你来了，声音自青铜箱中传来，是那红衣女子。声音莞尔动听，如同雨滴敲打在琴弦上，在周围回荡着，回声悠远。众人心头一松，能拥有如此动听声音的女子，容貌定然不会差的。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之中，那女子微微动了动，无数根蛛丝接连震动，网上的巨大的蜘蛛仿佛受到了刺激，化为了一道道黑色的洪流，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将独孤信一帮人团团围住。红衣女子悠悠地说，你终于来了。独孤信缓缓地迈出了两步，仰头看着女子，笑容灿烂，泪水潸然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逆路》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，合唱。 梦，幸福梦，不叫梦，实现。

随风飘零辗转，一些人事在这辗转中天隔一方，心里念念不忘，再遇见却极为渺茫，却藏在心底，放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可盼着纪念着。一旦遇见，却常常不知如何面对，而这遇见便显得格外的珍贵了。独孤信从未想到过会在这种场合和伽蓝遇见，眼前的景象告诉他，曾经深夜站在永宁寺树上对他弯弓放箭的那个女子，曾经和他共骑高大的白马穿过落樱花树去看大河的那个女子，曾经为他身穿嫁衣的那个女子，经历着乱世的这个女子，她已经是另外的一副模样了，但依然是她的伽蓝。独孤信说，伽蓝，我负了你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青铜巨像中的红衣女子，永宁公主袁伽蓝发出了一声淡淡的笑，你九娘的话我方才已经听到了。所有的人都沉默。独孤信低下了头说，他死了也是我的错。袁伽蓝的声音从乌黑浓密的长发后传来，和任何人无关，众生各有各的道路，但九娘一家为我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。独孤信恳切地说，伽蓝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能告诉我吗？伽蓝的身体开始微微的颤抖，引动那张巨型的蜘蛛网也在抖，无数的巨型的蜘蛛随之开始缓慢的移动了。那一晚你走之后，洛阳大乱，九娘见状不妙，劝我尽快想法离开。与此同时，九娘的丈夫丑奴和女儿慧宁来投，她父女二人因家乡战乱千里迢迢而来，原想一家人团聚，怎料出了虎口又入狼窝。我召集守卫行宫的祝寺校尉，收拾细软乘车离开，同行的还有寺中的长老宝公，他带着几个沙门恳求我带他们离开。伽蓝声音平淡，但谁都能听得出来这平淡之中的波涛暗涌。一行百十人在大火与暴乱之中离开永宁寺出城，我不知道去哪儿，想先到城西哥哥的庄园中去暂且栖身，等待你们的消息。说到这儿，伽蓝顿了顿，接着说，然后我们遇到了乱军，那应该是哥哥麾下的一支军卒，但战场溃败下来之后，俨然成了一伙流寇。见我等车仗豪华涌上来抢劫，祝寺校尉战死，军士逃窜，丑奴连斩数人，驾车带我逃开，冲出重围之后，发现九娘和慧宁失散，不知所踪。我让丑奴回去寻找他母女，然后在密林中的一个废弃的庙宇等待他们。唉，当时除了我之外，就剩下宝公和三五个沙门，他们对我十分照顾，将我扶到大殿。那时我突然腹中疼痛，产下一女。 我的孩子。独孤信闻言十分的激动，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伽蓝旁边的那个红衣女童的身上。红衣女童也睁开了一对乌黑的大眼，好奇地打量着他。乱世产子多亏宝公的帮助，他高兴地给我们的女儿取名皮罗，希望我们母子平安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宝公请求我一件事。独孤信问，何事？他让沙门打开了一直放置在车中的巨大的木箱，里头藏着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铜巨像。独孤信的心中咯噔的一下，这青铜箱里头装着的一定是当年多罗大师封印的飞升咒的母虫了。宝公说箱中藏着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原本秘藏在永宁寺打算永不开启的，但现在乱军如麻，为防有人打开贻害世间，所以才不得不带出来。宝公求我等丑奴回来，让我们保护他，一同将箱子送到他朋友那里。我一生好佛，宝公对我母女又有救命之恩，自然答应。宝公随后就带着两个门徒匆匆离开，去联系他的那位好友。说到这儿，伽蓝的声调突然变得阴沉而痛苦了。宝公走后不久，来了三个人，两个和尚，一个面带刀疤的大汉，皆满身是血。进寺后，大汉手起刀落，将宝公留下来的两个陪同我的门徒悉数杀死。说到这儿，杨宪之等人都是大惊失色，独孤信则是满脸的愤怒。伽蓝说的这三个人显然就是白马寺寺主圆空、师徒二人以及当时身为盗匪的樊元宝了。那贼寇见我身边皆是金银细软，贼心大动，抢过去之后又要杀我母女。老僧人却不同意，二人争吵起来。从他们的争吵中，我才知晓，这叫圆空的老和尚是白马寺的寺主，也是宝公说的那位好友。在来的路上，他们遇到宝公师徒，并将他们杀死。独孤信问道：“圆空为什么要杀宝公呢？”为了青铜香，伽蓝言简意赅。我并不十分清楚具体的原因，只是听圆空说，箱中藏着一非常之物，他欲以此物修习一门高深秘法。杨玄之低低地说：“好个圆空啊，竟然要用飞升咒的母虫来修咒术啊。”彭越说：“一旦修成，他就可以独步天下了。”伽蓝继续说：“圆空施展了秘术，开启了青铜箱，我听到里面发出滴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声，然后圆空脸色大变，拼命压制箱中那物，却好像能耐不足。很快他告诉那贼寇，箱中物太厉害，必须用一人血迹才能镇服。然后他们盯上了我的孩子。”这个恶贼，独孤信气得拳头紧握，恨自己当时为何不能在伽蓝的身边。 齐兰激动地说，我苦苦哀求，无济于事。女儿刚刚出生，可爱无比，那是你我的孩子，我怎会眼睁睁地看他成了血迹之物呢？最后我要求拿我一命换女儿一命。 独孤信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我被那盗贼丢进了青铜箱，在被丢进青铜箱的瞬间，我看到九娘、慧宁和丑奴回来了。丑奴哇哇大叫，提刀和袁空一帮人拼命，然后我就感觉到了疼，剧烈的疼痛从四周传来，好像有无数的东西拼命地在朝我身体里窜。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停了一会儿，齐兰逐渐地恢复了平静。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回到了雍宁寺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巨大的烈酒的石盆中，一位高僧坐在我的旁边，不断地吟诵经咒，似是为我疗伤。切兰显然不愿意回忆那个场景，身体在剧烈的颤抖，他艰难地说，两天两夜呀，两天两夜，我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度过。我觉得自己如同是深陷烈火和冰原之中，四处皆是一片黑暗，有无数的鬼魂在叫。我害怕，我拼命地呼喊你的名字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清醒过来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。 独孤信吼道， 切兰，你不是怪物。切兰咯咯一笑，拼命地摇着头，一头秀发散乱摇摆。 杨炫之上前两步，躬身施礼， 敢问公主，那为你疗伤的僧人可是多罗大师？ 正是。多罗大师救了我一命，但他说我已身中飞升咒，他暂无力彻底消除，只能暂时封印，自此以后他每月用烈酒为我施法。很快高欢奸贼率军入城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永宁寺沦为一片废墟，我们便不得不进入了地下。我也知晓那晚之事，丑奴找到了九娘和慧宁，但发现慧宁被人蹂躏，丑奴一生含辛茹苦带大女儿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当场就疯了。他们一家三口回荒寺救了我，丑奴击退了那贼寇，赶走了三个恶徒，自己也身受重伤。若不是多罗大师现身，恐怕丑奴也早就死了。本来我还想去找你，但一来时局混乱，我不知道你在何方，二来多罗大师告诉我，在彻底去除我身中的飞升咒之前，定然不能离开。何况以前我二人约定在此见面，所以也就留在了永宁寺。就这样，九娘以宝宫面皮易容，以她的身份活着，丑奴成了她的奴仆，慧宁产下一女，穿上泥装。多罗大师寄身胡僧院，一面修行，一面为我疗伤。至于我，成为似人非人的怪物，永远生活在阴暗之中。切兰咯咯一笑，开始我并不觉得如何， 但第一次发作之后，我才知道自己的可怕。若是平时，没有什么恐怖，和常人无异，一旦发作，自己意识全无，仿佛做了一场噩梦。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满嘴是血，躺在无数的蜘蛛之中，身边是一具尸体，一具人皮骷髅。虽有多罗大师不断为我做法，但这种事情却越来越频繁。早先半年一次，后来三月一次，一月一次，近两年一月两三次。我本欲一死了之，但每次看到皮罗，想到你，总会对这世界生出留恋。 起来，我让你受苦了。 不，不，比起我听到的消息，这些根本就算不得痛苦。说到这儿，他的声音骤然变大了，他似乎悲痛欲绝。多孤信，我之所以忍受身心俱被啃食，求生不得，这求死不能的痛苦，是渴望有朝一日你能够按照约定来此接我，渴望再见你一面，渴望你还是当初的那个独孤狼。但我听到的是什么呢？我在这荒废古寺苦熬，青灯古佛，幽暗地下，人非人，鬼非鬼的一个怪物在等你。我等到的却是你西入长安，连取一妻一妾的消息，等的却是我让你保护的哥哥被人毒死的消息，等到的是你儿女双全一家和睦的消息。我想那时你早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约定，不知道在这永宁荒寺里还有一个人在等你。 独孤信双膝跪地，伽蓝，这些事我也是无奈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刚刚与九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这不怪你，只怪人在世上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伽蓝的身体动了动，突然他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， 但是有些人必须接受惩罚。 第一个是元空，这个恶僧进入永宁寺逼迫多罗大师的当天晚上，我就让他变成了一具人皮。我讨厌僧人，那些表面上持咒念佛却胡作非为的僧人。所以日后凡是投寺的和尚皆死于我手下。多国信，这些年我杀了太多的人， 缚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伽蓝是第一声朋友 7.6